点都是安慰自己，是回忆埋心底，还是我不敢再想起？为何又一次次狂乱，睡梦中惊醒？明知道我是不该提，也明知该彻底放弃，越是想把你抹去，越经不起思念的冲击。你的 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，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。我想摘两颗星给你，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

谁不怜惜情浓，春去秋来四季空重，留不住你又何必眷恋残红，红尘拉呀拉去呀去不是一场梦，红尘拉呀拉去呀去夜空，日落向西来月向东，真情难填满无情洞，红尘拉呀拉去呀去夜空，空中楼阁青云中，谁不追逐寻梦，浮歌一朝转眼无踪，留不住又何必苦苦尘封，红尘拉呀拉去呀去不是一场梦，不是一场梦，拉呀拉去呀去夜空，日落向西来月向东，真情难填满无情洞，红尘拉呀拉去呀去夜空，拉呀拉去呀去夜空，红尘拉呀拉去呀去都是一场梦，都是一场梦，拉呀拉去呀去夜空，日落向西来月向东，真情难填满无情洞，红尘拉呀拉去呀去夜空，拉呀拉去呀去夜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我们继续在老歌当中一路同行。下面是陈升的《风筝》，高慧君的《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》，林忆莲的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。 飞得太远，不过